的人哪、啊、先到太阳的人哪、啊、来到墓前边，城楼上顶着你三重弓，十年的进了起床床威严，哗啦啦啦打拔了头顶了弓，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拔了捅了弓，人有精神哪、啊、有坏，哗啦啦打拔了根捅了弓，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狼儿一该然，二来弟兄们的团了乱，前去修回长安关，留在这沙陀国纪念，骆驼 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《红娘》，有请。

我断了桥梁，水倒流，他死的死落长山江，该是因你那灌酒粥，长盘坡酒窝头，杀的曹兵不过愁，这一半土江哪过有，灌酒之歌用气眼冒，你杀刘备不要我进，他弟兄问的是人坑罢休，多是提兵来增高，刀将那曹操这把雨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空将计就崩，你见乱朝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